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市旅游委也推出了博物馆典藏文化之旅、重温历史古村之旅等20条不同主题的旅游线路，供出游的市民参考。请听报道。 这次市旅游委推荐的20条旅游线路以红色旅游主题为主。截止到目前，北京市拥有市级评定和授牌的红色旅游景点景区达到120个，数量上居全国第一。其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双星别墅等15家是列入了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东城区推荐的古韵洪都地标之旅涵盖了故宫博物院、中山公园、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从古典到近现代，感受北京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西城区推荐的名人故居之旅则以人物为主线，从宋庆龄故居到鲁迅博物馆再到李大钊故居，串联起了红色故事。长安区推荐的博物馆典藏文化之旅涵盖了北京民俗博物馆、中华民族博物院和现代文学馆。计划京郊游的市民也可以选择历史古村之旅，线路涵盖了村底下村、斋堂镇、黄岭西村、龙门涧、七英园等地。此外，在房山、顺义、通州、平谷等区也都有自己推荐的红色旅游线路，市民朋友可以在北京旅游网查询相关推荐，提前选择好出游目的地。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作为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重点板块，设计博览会昨天开幕。博览会分为5个主题展和1个平行特邀展，内容涵盖百姓生活、衣食住行用各个方面。展览创新设计在提升生活品质、传统文化创新传承方面的作用。这个展览正在农业展览馆举办，持续到本月25号。2018大国匠心致敬礼昨天举行，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传承人、中国当代铜建筑之父朱炳仁、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钟表修复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王金、国家级非遗泰山皮影第六代传承人范正安、明清家具设计与制器大家吴炳亮获得年度匠心传承人物奖。明天将迎来中秋小长假，国庆节也随之将至。为了规范市场价格秩序，市发改委今天起到10月7号开展2节期间市场价格检查巡查，除了重点查景区门票、商业区停车收费等，今年还将严查哄抬房价。今年中秋小长假期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预计将有进出港旅客 75.5 万人次，日均 25.2 万人次，进出港航班4757架次，日均1586架次。数据显示，节前旅客高峰预计出现在今天，进出港旅客29.5万人次，节后旅客高峰预计出现在本月26号，进出港旅客29.7万人次，航班1727架次。今年中秋国庆，北京市12358价格监管平台发布节前消费提醒，今年中秋节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国庆节假期高速将全都免费。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这个时候呢，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今天中午到下午天空晴朗，空气清新，只是中午前后呢，偏北阵风有7级左右，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持续当中。 大家应该注意高空坠物以及不牢固的施工围挡等物体造成的意外伤害。遇见这些场所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过多的停留，请远离或者是快速通过。另外呢，今天的空气非常的干燥，应该注意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接下来马上进入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这个快到周末了，不是快到周末了啊、已经到了周末了。 是， 明天就开始中秋节的3天小假期了。 嗯， 再过那么几天呢，就到11的假期长假了。 嗯， 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出去玩， 是， 比如说像浩洋，可能也会携家带口的出去转一转去。 嗯， 一般出去玩的话，有几个是大家比较在意的，住、行。 和吃， 和吃， 哎， 对，吃咱先不聊啊，行咱也不说，您可以任意选择任意的交通工具。今天咱们就来说说住，浩洋出去一般对酒店的要求高吗？ 不太高。 好，那就没什么聊的了。我也是这样的。今天咱们请来的这位呢，对酒店的要求很高。 哦， 说的 高啊， 高啊，不是说价格高 啊， 而是他要求酒店要有设计感。他甚至会为了酒店可能都会安排一次出行，因为在之前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哎，你这么多年考察了这么多的民宿啊酒店啊，你还记得你考察了有多少吗？ 嗯， 他特别诚实的跟我说，记不清了。 那记不清了啊， 就是太多了 啊。那这个问题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太多了是吗？ 太多了 啊啊啊。 所以呢，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设计师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偶尔他会在周三的节目里边出现。 是的。这个问题的意义是什么？就太多了是吗？ 太多了 啊啊啊！ 所以呢，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设计师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偶尔他会在周三的节目里边出现。 是的， 我个人倒是对于他特别感兴趣。 哪方面？ 一方面因为她是女孩子 啊、哦、对对对， 就是我接触的相对来讲啊女性设计师不多、 啊、 就两位， 是 一位是周三的艳红设计师，一位就是她， 是 其他的大多数都是男性为主。我就特别想跟女性设计师聊聊天，就是听一听女性设计师他们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肯定是不一样的， 他们设计出来的房子是什么样的。 嗯嗯嗯， 好不好？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设计师就是 H&W 设计师事务所创始人设计师胡可。欢迎胡可。 啊，大家那个下午好。 你怎么这么紧张呢？啊， 险些迟到了。 没事儿。最近这个路上都比较堵， 是， 所以呢，我们这儿对也提醒一下大家，在路上驾驶需要注意安全，千万别太着急。 是是是， 有时候快了越忙越快越 着急 着急，您可能越耽误事儿啊。这个咱先问胡哥啊，这你是学设计吗？之前我都从来没问过，真的，我之前从来没问过。 是是是 是 是学设计，对， 上大学就学的设计。 对，但是那个同行们聊起来都说，再苦不能苦孩子，下回可千万那个千万别让自己孩子学设计。 学设计很苦吗？ 这么累吗？ 应该说痛并快乐着。 一般都是这样。 对， 一般都是这样。 嗯， 确实他非常累，因为前这两天我们一直在沟通节目内容。 嗯， 对， 他连着应该熬了几夜了。 对，好几夜了，常常可能会通宵这样的。 哎，我理解，就是现在比如说当一个设计师，你需要通宵，比如说设计图纸啊，或者各方面事无巨细，这个很累，我同意。 嗯， 但是学设计为什么会累呢？就是大学学这个设计也是要通宵，说白天不能干活 啊，通宵看电影啊，这也挺累的。 对，是这样。 啊，真的是。为什么？你大概我们说，对，大学的话，一般都会学什么？ 学习在那个生活之外嘛。 嗯， 那个因为实际上就说你真正在学的过程中其实并没有那么累 啊。 因为当你走上社会，你要开始应用了，比如说甲方爸爸对你的设计周期有要求，那你可能就会出现加班的这种情况。但是对于真正喜欢设计的人来说，可能还是乐多过痛苦。 明白。尤其看见自己的作品出来了之后，尤其从一个模型或者从一个图纸到模型再到真正的能够实现，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场所，这东西就是我设计的，这种成就感可能一般人是很难体会到的。 对对对， 对吧？ 尤其就是无论你是设计一个家也好，一个酒店也好，或者说任何一个空间，然后你看到这样一个成果，然后需要那么多的就是不同的工种去配合，然后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成果，我想这种只有参与其中的人你才能真正的感受到。 对，那时候你大学同班的男生多吗？还是一半一半？还是女生很少，就那么几个？ 女生非常的少， 非常少。 对对对，你说的这个我想起来，就是我就是在我最后一家供职的公司，然后有一个客户，有一个业主啊，他应该是我的第二还是第三个业主，到现在也是朋友。 嗯， 他的女儿因为我从而走上了设计这条不归路。 这么说，我真的，咱节目播出了，真的有这个设计想法的人都不敢设，不能这么说，我就， 尤其女孩说，哎，我以后再也不学设计了，天哪，这么苦吗？ 我觉得还是有他的让吸引人的地方的。 对，我觉得是一种比较自虐的行为吧。真的喜欢的人可能就真的就是对喜欢被虐。 关于你虐的事儿，一会儿咱慢慢说啊。 嗯。 今天我们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两个字，叫设计，就能看见胡科的他的一些设计，其中的几个设计作品。 嗯， 我之前问他要照片的时候，太多了，我说这样你就挑几张这个像素是小点的，我们能放在微信上的，你发给我。我看了一下，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我当时他发给我之后，我就直接回复，哇，你的设计好，我好喜欢。为什么呢？我一直喜欢那种特别简约简单的，然后色调比较单一的，比如说灰、白、黑这三种。 是，我也喜欢。 对，我喜欢这种的。但是看了他的设计之后，我突然觉得，因为他用色彩用的还蛮多的，而且那种色彩你看不出来是一个女设计师设计的。当然这个不是性别歧视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设计好有意思，就好像是把你脑海当中最深处的那些童年的一些东西把你激发出来了，它有很多的一些色块点缀在这里边，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妙。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设计，看一看胡科的设计。我们一会儿再慢慢的再进入到你的这个设计生活当中啊。 嗯嗯， 我不知道，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些设计当中，我先说，就比如说我最让我打眼的是它的色彩。 对， 一般有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很多一些设计的文章，什么说我在一个屋子里最好不要超过几种颜色几种颜色，但是我其实真的认真数了数，你那里边的颜色可了不老少，但是看起来怎么就那么好看呢？ 其实就是我今天发给你的这个照片哈， 嗯， 其实那个我们在就是很多媒体有发表过，包括就是、 哦、 国内外的媒体都有发表、 嗯、 有很多人问起我这个问题，就是、 嗯、 最受关注的可能是关于色彩的， 嗯、 其实关于色彩我们之前的节目中就是讲过很多它的逻辑哈， 对、 就是刚刚那个夏明讲的就是啊，不要超过三个颜色，但是我觉得好像大部分女生关于色彩她似乎有一个就是有天生的敏感啊，然后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就是遵循这个就是说这个关于色彩的逻辑，就是说我用三个这个主色调， 嗯， 可是有的时候你当你开始设计一个空间的时候，尤其到后期这个软装搭配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啊， 空间就好像要告诉你要往里头添加什么色彩，就是好像已经没有逻辑了，但是这些搭起来又特别的和谐。其实这些我觉得真的要很感谢那个科技的进步哈、 哦、 因为我记得就是我刚刚开始就是工作的时候， 嗯， 有一个那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说胡工，他说我觉得很奇怪、啊、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当设计了，胡工这个名儿真的听起来太 man 了 胡工 对，这个行业内都是这么互相的去称呼、 嗯、 工程师的工啊 好好好 对，就是那个他说我常常在欧洲啊，或者说很多国家，尤其就是比如说阿拉伯啊或者印度啊这样的国家、 嗯、 看到就是很多服饰包括建筑， 嗯， 它的色彩完完全全的超过了就是三个颜色。 对，对我太多了，光一个玻璃都多少色儿啊？ 啊，对。但是为什么他们在一起就是这么的和谐？然后我就想起我们上次就是聊的那个节目哈， 嗯、 我好像是王伟老师在的一期节目， 嗯、 我说那个那期我们是也是聊色彩的， 嗯、 我说我特意那一期找了一张图片，就是金刚鹦鹉。 哦。 对，你看金光鹦鹉它的那个毛发、啊、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搭在一起，但是你觉得不冲突， 嗯， 说明就是为什么很多颜色搭在一起它是和谐的，就是它的饱和度还有明度它可能就是很接近大自然里头这些彩色的这个部分， 嗯， 而不是在中国你可以看到很多广告牌哈，它是非常高的饱和度，非明度也非常高的、 嗯嗯嗯、 所以你看起来你觉得你的心没办法安静，对 对, 对、 嗯、 所以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在我这个空间里头它的色彩其实非常的丰富，但是看起来比较安静，就是因为就是那虽色彩虽然丰富，但是它的明度包括饱和度都是在一个我们人类它的眼睛能接受的一个舒适的这个度， 嗯，就是繁而不杂， 哎对， 嗯 嗯，实际上它还是有主次的，你可以观察到那个空间它有一些大的色块， 对对对 啊、 对， 那些就是你看起来非常丰富的色彩其实都很小的点缀， 对 啊、 对， 所以就是虽然说那个色彩丰富，但是还是要控制一下它的比例， 明白了，这就属于是设计师跟我们普通人不太一样的地儿了， 嗯 嗯, 嗯， 就是你怎么把它调和让它更和谐的呈现出来、 嗯， 这个可能我们只能听一听，然后只能从你的作品中来感悟一下了、 嗯、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两个字啊，设计，就能看见今天我们的嘉宾 HNW 设计事务所的创始人胡科他的一些设计作品，只是其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我们要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婆，哪个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 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刚刚我们跟设计师胡科一块聊了聊他设计当中的，我个人觉得还蛮有特色的地方，就是色彩的一些运用。 是， 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就是归结于男女视角不太一样的结果呢？你觉得会有吗？因为我刚刚听你说的好多都是空间告诉我， 嗯， 这就是太第六感了， 就很抽象是吧？ 女孩的第六感本身就比男的要更，对吧？更强烈，他判断很多事情都靠第六感来判断，但一般都还是蛮准确的， 是吗？ 这就是很神奇的地方，对吧？一问女孩说，你今天晚上一定有事儿，哎，那就真的是有事儿发生，这就是不太一样的地儿。 对，也很有可能，因为我们走在大街上观察人们的服饰啊，你可以看到男性通常都是黑白灰，然后女孩子都是各种色彩。 谁说你也是白？ 可能因为我是设计师。 哎，一般你刚刚说到的就是空间会告诉你运用什么色彩，你能够用语言稍微的描述一下吗？那是什么感觉？我怎么想象不到空间能给你？我们看也就是，哎，这面积合适吗？ 嗯， 对吧？我这边在大概要刷一什么墙，大概要一什么？我空间不会告诉我，可能我会给空间一个定义，但是很难会想象到空间能给我什么东西。 这个空间其实你看，每个空间它其实都有属性的。你比如说今天我发给你的两个空间哈， 嗯， 你看一个空间它其实比较突出的色块应该是蓝色， 对， 然后有一个空间它就是私宅啊，私人别墅， 那是个私宅啊， 对，它你能看到它是有绿色的部分是非常突出的， 是的， 那代表这个空间的拥有者他的性格他的就是主要特征，对，当然跟空间的属性也有关系。你比如说就是蓝色色块，这个在设计之初，因为这个建筑哈，它是一个临海的建筑，然后呢这个建筑本身它有短进深，那我们想怎么解决就是海滨城市短进深的这个空间，这个光照太强烈啊，那深沉的这个蓝色它就是可以就是让这个光线看起来不是那么燥热，我进到这个空间里头，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做设计的一个初衷，然后同时呢它本身这个项目它是在厦门哈，它是一个海滨的城市，所以就是它实际上也是海的这个颜色对，然后这个就是就是能拍板定稿做这个空间的人，也是一位优雅的沉静的女士，和还有一位就是很有决断力的男士哈，所以我觉得就是业主和设计师的碰撞也变得非常重要，那住宅的部分大家都知道，就是反正在北京的市场是这样子的，绝大部分家庭这件事儿可能都是女主人来做决定的所以而且就是因为它是家嘛，可能就会更柔软一些那你从这个空间你可以看到，就是这种绿色包括就是这个摩卡色，它实际上就是女性特质会更多一点点尤其绿色这种颜色，那摩卡这个颜色它看上去更中性一些，所以可以想见就是住它的人他的个性可能比较时尚摩登

那当你开始关注这个酒店设计的时候，你可能就说跟普通的这个住店的这个旅客可能心情不一样，关注的点也不太一样。 嗯， 你比如说以前就是当我没有真正去了解酒店设计的时候，那肯定就是我比较随性哈，就是走到哪儿就觉得就近找一个住就好了。我是一个没有计划性的人， 能看出来。 对，除非是隐隐想到我迟到的事儿。嗯，然后那如果有朋友给我提前做好规划，那通常我也会进入就是讨论这个酒店的选择。那个时候可能更喜欢就是野趣一些的这个就是住宿啊，就是也就是说民宿可能会成为我比较那个喜欢的一个选择。然后哎，我看那个大纲里有一个问题。 你还看大纲呢？真的是，你不是不严谨的一个人吗？ 对，就是说那个临时抱佛脚啊，哪一家让你印象深刻？ 对对对， 因为刚才说到野趣嘛，我就想起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然后就比较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很向往，可能是看那个三毛的什么撒哈拉的沙漠，类似这种就是流浪的感觉的书看的比较多哈，所以那个时候就哎知道有青年旅社这回事儿，然后就非常的向往，然后终于在一次出行的时候，忘记好像是去云南还是去那个桂林哈，然后就体验了一把，觉得肯定是有各种那个可能交到哎你那个跟你生活圈里完全不同的朋友啊什么之类的，抱着这样的期待去住了一次青旅，然后结果和想的不太一样。 哦，怎么不一样？ 就是我是一个睡觉的时候，希望没有光，安静的这样一个空间。那就是那我出去玩，我希望早一点睡觉，这样第二天你才有精力就是到处可能是攀登啊或者徒步这样的。结果我睡到半夜十二点的时候，然后同屋的，你知道青旅它是你可能一个房间里头有 你当时住了几人间？ 六个床位。 当时住六人间。 我当时去的时候是六人，只剩下就是六人间的，没有就是一人或者两人的那种。然后半夜的其他床位的人回来了，把我吵醒了，而且就是那个声音动静特别大，他们可能也是很开心从外面回来，然后这就让我意识到住宿一定要先做好这个攻略。 对，青旅是这样吗？基本上， 就你这样还抱着交朋友的想法去的，真的，扫哎不是，你现在扫一扫，来来来，加个好友，都是后半夜的事儿，你知道吗？你一上来，来饭局没开始，来来加个微信，这你得酒过半巡之后，微微醺的时候，哎，聊得很投机啊，恰巧我们喝的酒也差不多啊，你喜欢酱香香，哎呦，我也是，来加个微信。这时候才开始就是交朋友，像你是不好意思七点了我要睡觉了。你交什么朋友真的是。 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嘛，只能通过这个住宿来那个满足一下自己的幻想哈。为什么要重点讲到这个难忘的这个酒店哈， 以后再也不住六人间了是吧。 得看什么情况。但是后来真的我就一次也没有再住过这样的 青旅了啊。 对，青旅。但是我觉得就是这几年你看，就是说无论你是从媒体上还是从哪儿可以看到，就是民宿应该就是如火如荼， 超火是 啊。对，应该说就是非常知名的，大家知道的比较多的应该就是像那个杭州，叫江浙一带哈，什么裸心谷啊，这野马岭，都有非常棒的那个民宿。然后民宿呢就是我觉得它的优点在于就是它的选址可能跟你出差的时候要住的那种商务性酒店不太一样，它通常是在比如说我可能周末带着家人一起去住的这样的地方，所以可能是在城市的边缘或者离城市不远的山区里头，然后你可能跟你日常的生活不一样，跳出生活之外，比如说有很茂密的这个树啊，然后很碧绿的湖水啊，然后带着你的宠物小狗小猫，包括你的孩子，可能哎有一个很好的这个野外的这样一个经验。但是我也发现这个民宿啊和这个商务酒店 它的就是重点真的不一样。民宿它可能就注重景观呀，就这种体验。商务酒店，我通常我进去住的话，我要考虑它的服务，这个实际上是民宿的一个弱项。 对， 那如果你是住就是通常的那种星级酒店或者商务酒店，那它的对于我来快八十岁的人，就是它的体验性很重要，就服务很重要。 嗯， 对，然后床垫很重要。 哦， 可能我经常加班，所以就是又经常盯电脑，所以就是床的软硬度，然后还有光线。这个对于我来说都特别重要， 明白。 所以希望以后啊，如果有人在听我讲的话，就民宿的设计者，可不可以就是那个 在这方面稍微的再加强一下 啊？对，光线还有床垫这块多关注一下，这种腰椎不好的患者。 哎，民宿和住酒店真的两个概念， 嗯， 完全。 刚刚您说了民宿可能自然景观更重要一些。 嗯， 里边的设备其实能用就行，大概是这个概念。当然现在还有升级了已经。 对对对。 但是酒店好像不太一样。原来我跟一个设计师朋友聊也是，他说其实现在大胆的一些室内设计，室内装潢设计或者是空间设计，最前端的基本上都是在酒店里边。 没错。 是吧？ 因为他有超级这个宽松的预算，可以做先行者。 对。那个上海有一个倍儿牛的，我看你给我发的图片里边好像里边也有那个，就那个好贵，然后当时说是历时了几年，七年的时间， 对， 花了20多亿， 嗯， 是吧？然后装完了之后，每天的房价大概得7000-8000的样子， 每天。 对啊，一晚的房价好像得7000-8000。 也有那个3000-4000的。 哦，也有3000-4000的。 啊，对啊， 7000-8000算套房是吧？ 对，那个7000-8000的我还没来得及发给你。 好。 三， 你不用再气我了。哎，说说住那个酒店的感觉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酒店两个字就能看见，因为也是图片限制的问题，我们只能发5张图片，其中有这个胡科住不同的，其中应该有民宿，然后还有我说到的上海的那个非常有名的那家酒店的一些照片，这是他从一个设计师的角度来照的一些照片，可能跟我们平时的风景照完全不一样，你照的都是特别小的一个局部的东西。 对，因为那个照片就是非常多，当然也有大场景的哈。我就从我的视角，因为就是我记得是有一张是拍了就是我住的那个房间的窗外的这个， 对， 能 看到东方明珠的 啊，对， 那个照片， 能看到东方明珠塔，能看到这个外白渡桥。那就是城市里的酒店可能就是说它的房价都在这些景观里面。对，就是你有好的视野和周边的环境。 嗯， 你比如说这个酒店，它就是它的周边环境就是还蛮就是蛮美观的。 嗯， 那当你晚餐之后，你可以在因为旁边就是有水啊，有桥，就是可以有那些漫步的小路。嗯，然后酒店本身呢，就是整个人走进去就是感觉非常的安静。 嗯。 对，那这个安静就是可能就是说跟设计者的这个初衷有关系。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比较高级的酒店，它用的这个色彩都是低饱和度的，而且就是应该是色彩更少，基本上都能符合就是就是主色彩就是三个，就真的能严格到这种程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灯光设计非常重要。 嗯， 给我的灯光，灯光的同行们，那个， 对对对， 点个赞， 有专门的那个照明设计师 啊。其实有很专业的这个照明设计师。 对， 就通常我们在做住宅设计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忽略掉这一点。但其实无论是酒店也好，或者住宅也好，灯光它就是对营造空间的这个氛围啊。它是简直太重要了。 嗯， 你比如说，我们去吃这个麦当劳。 嗯， 它是哎， 没事，接着说， 对对对， 我们再说个肯德基汉堡王就够了。嗯， 对，然后那个它的光线是那个很直接的。 对， 就是光感很强的，就是很真实感。那你如果去到酒吧，它就是比较暗的感觉。 明白。 那通过我住很多酒店的这个观察， 不好意思，我只能打断你了，因为咱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有机会我们再跟胡科一块聊吧，好吗？ 好， 大家可以回复酒店，第一张就是胡科的照片啊。 嗯。 接下来的节目呢是开心茶馆，我是夏明， 我是浩洋， 再次感谢胡科的到来，谢谢。